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雲家油漿球場是他的玩具，韋拉走了沒人記得了，沒人記得呢他就開始他的魔念就出來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话你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哦，你知唔知黃仁達係邊個？即係李小明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佢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咯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都開 show， 啲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40多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做啊，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見到個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依然是秘魯轉數還是很快。 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機應用程式已經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載最新應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於 App Store 下載 iOS 手機應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睇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啲下载啦！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我哋提到嗰个清洁运动咧，其实我想将呢个问题咧打得更加远。就大家如果有讀呢個中國近代史啦，大家知道即係呢個戊戌嘅維新嘅運動，維新嘅運動啦。咁當其時係康有為點解其中一個動機，點解佢哋會覺得即係要喺滿清嘅呢個王朝會進行一個即係比較重大嘅啲嘢一個改革咧？其中一個動機就因為佢嚟咗香港，佢就見到喺英國人統治底下咧，嗰啲街咁靚。比呢個喺佢喺呢個廣州或者方係乾淨好多，咁佢即係開始令到佢思考好多問題，就話即係究竟你而家係一個制度本身嘅問題啊，定係還是有其他問題令到呢個中國改革咁難嚇？咁所以我諗咧，大家就唔好輕視呢個所謂即係街道嘅衞生嘅問題。 呢個好重要啊！連孫中山都落到香港話發過啲街好直，咁樣整整有條， 整整有條嚇。嗱，咁如果你講到話，即係譬如早年嘅殖民地嗰個即係衞生情況又如何咧？咁我諗呢個大家必須要承認啦，即係曾經何時香港其實都污糟嘅。 以前聽過啲歷史學家研究早期香港嗰啲就係好恐怖嘅、嗯，因為香港因為中國人佢喺華人即係喺農村嗰度慣咗農村生活啊嘛，一下都市化，而且講緊都市化唔係以前嗰啲長安啊、泉州、開封嗰種都市化，即係間矮屋仔一排嗰啲，而係高樓即係四五層嗰啲，所以佢將農村嗰啲習慣帶咗去高樓嗰度，咁譬如。 睇過 David Ford 嗰、那個嗰啲研究就發現咧，以前啲華人喺 科大衞啊， 係科大衞喺二樓三樓度養豬嘅，喺、養雞， 三樓三樓養豬。因為佢我而家都想， 因為佢哋發覺係冇呢啲，即係屋企冇雞同豬係唔習慣嘅，咁啊，即係殖民政府用咗好大嘅遊說嘅能力，先令佢哋喂唔好搞呢啲嘢，慢慢改善過 嚟。嗱、我諗咧，如果譬如話我哋呢代人咧，就當然唔能夠理解到頭先你哋嗰、那個，即係頭先講嘅歷史噶啦。但起碼一樣嘢，我哋自己親身經歷，我哋見過嗰個分別嘅，就最大嘅分別就係、是，譬如當年你呢個九龍城寨仲喺度嘅時候，你入去九龍城寨睇下。嗰、那個因為嗰個就係一個三不管嘅地方， 即係嗰個就係一個即係冇乜公共管理或者公共行政嘅一個城市，咁就係華人居住，咁、就係四周圍亂咁起屋啦，跟住就係搭到好多線啦，地下好多污水。我應該行過入去一次 嘅。咁入邊好多嘢都發生嘅嘅，我唔記得即係啱啱前兩日我喺圖書館度揾到本書，就有個人叫 Pullinger。就好似嗰陣時叫即係九龍城天使，佢就走去做一啲嗰啲，譬如話嗰啲幫嗰啲導遊嗰啲咁嘅嘢嚇。咁所以嗰個對比咧，對我當年嚟講啊，嗰個感覺好強，就係話你會睇到就係、是，如果係一個冇英國殖民地管治嘅香港，佢會變成點咧？又跟住喺外邊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嚇？咁但係如果去到生活細節，咁好多嘢都其實經過好多年嘅先至能夠改變啦。頭先我哋第一次講過，譬如套頭問題 嚇，好多年嘅 好多年嘅教育。但係咧呢一個改變咧，其實你可以同另外一個地方去對比嘅，就新加坡。咁咧又記得當年咧，我哋覺得咧好笑的一樣嘢，新加坡係點樣咧？嗰陣時好似係廁所入邊咧，如果你唔沖廁咧，要罰錢嘅。 但跟住就大家諗下，佢憑咩知道人哋唔沖廁 嘅？我哋咁又使唔使去到咁盡咧？咁樣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啊！其實新加坡都好受英國影響嘅。佢當年咧，佢去英國留學嗰陣時候咧，佢我記得佢應該係 Cambridge 嘅讀 law 噶啦。 李光耀 嚇，咁佢翻嚟咧，即係佢喺英國，佢覺得一個乜嘢嘅文明嘅標誌咧？原來佢去到英國覺得好奇怪，就係啲人買報紙咧，係入錢，唔使話即係驚嗰個字，佢入錢就你自己攞份噶嘛。 即係嗰啲自動售賣機嗰啲 咧。係啦，即係話如果佢覺得如果去到文明就係你好自動自覺去遵守呢啲文明社會嘅規則咧，咁嗰個就係一個佢哋追求嘅社會嚟噶嘛。咁但係佢一個好清醒嘅人，佢發覺呢樣嘢本身，如果你要求新加坡嗰陣時代，嗰陣時新加坡人係做係唔可能嘅， 難嘅。即使依家香港都難。 係啦，依個難。嗱，第二樣嘢又係咧，即係大家喺今日好難理解嘅，就係、是。好似新加坡曾經何時係禁過食香口膠 咁？禁過，我哋都要攞嚟開玩笑咁樣，即係話新加坡冇自由嘅，成日都攞呢個嘢，就係佢唔准食香口膠，或者禁止售賣，因為香口膠如果係吐咗落嗰啲石地嗰度，係好難鏟翻起。 我諗而家大家都仲見到啲遺跡嘅，即係喺地下度咧一笪黑色咁樣咧，其實嗰啲就香口膠嘅痕跡嚟啊嘛。嗱，嗰個就係一個對比啦，一個受過英國教育嘅，但係佢又覺得即係唔可以咁自由。咁佢就去立法啊！呢個係法家嘅思想啊，用一個 negative incentive， 一個懲罰嘅方式去令到你唔好做呢樣嘢嚇。喺香港就唔係啦，香港因為殖民地政府咧，佢除咗有呢、這、一個即係法治嘅一個傳統之外咧，佢仲有一樣嘢就係自由思想嘅一個就話，如果個政府可以唔管你嘅，佢都唔管你，除非係去到好嚴重、好嚴重嘅問題。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香港交呢個問題啦。咁就係、是、教你，即、就、係、是、你整完之後咁要鏟個過程好麻煩，好麻煩。即使如此，殖民地政府都冇要即係、就是、立法要唔俾你食香口膠。 呢個難啲，即係呢個實際唔合道理。 唔合道理。同埋你記唔記得當年好似如果整花嗰個地方咧，如果新加坡咧嗰啲塗鴉或者整咁樣係要打藤嘅。有個美國僆仔咪 啊試過啦，唔知打咗五藤，後尾佢個領事求情，原本唔知十幾藤嘅，後尾領事求情就 打少打少啲啫，都要打嚇，都要打， 即係咪打少啲就再重手啲打？ 係啦，咁曾幾何時香港咧都係有呢個黐型嘅嚇，咁但係你要睇到樣嘢就係個殖民地政府佢的而且確佢有一個即係慢慢趨向人道去處理啲問題嘅一個動機喺度啦。舉個例，譬如令我死刑啦， 死刑就好早廢咗， 好早廢咗啦。好啦，咁成個問題就係、是香港呢、這個即係衞生嘅問題咧，佢喺嗰個年代咧， 它其實是體現到那個即係成個社會向邁向文明的一個動力喺度。就是當年去搞呢個清潔香港運動的時候咧，個市民本身就正如 ICAC 的成立一樣，是大家會有一個共同的動機係去令到香港更加清潔。 當年就除了立法要罰抌垃圾之外，佢仲有啲積極正面嘅行動嘅，就係、是、叫幫助啲市民去做清潔，即係洗定期洗街啦，鼓勵啲人洗樓啦，或者係大掃除嘅時候，譬如年晚嘅時候喺街嗰度有一啲拉掃，即係嗰啲消毒水啦，俾人去浸床板或者消毒嗰啲成日覺得好多菌嘅工具啦，即係佢係做咗呢啲咁嘅嘢，令到保障一啲公共衞生。 咁有一個好著名嘅，大家都記得就係呢、這個。垃圾蟲呢一、這個咁嘅個垃圾蟲咧我都揾到啦咁而家其實點解拎翻出嚟嘅呢個？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去旺角去影相咧嘅時候咧，都記得帶翻做一翻一個垃圾蟲嘅標誌出嚟。 共同回憶 嚟，共同回憶嚟嘅。就算做唔到，整之期有個垃圾蟲嗰個喺度 以前我都係讀小學嘅時嘅，七十年代成日係一見垃圾蟲就揾嚟玩咁啊！即當時我哋喺元朗啲頑皮嘅，成日見到一隻大嘅垃圾蟲喺街咧，就好似喺依家見到只唐老鴨或者係咩迪士尼公仔喺街咁啊，追住嚟玩嘅，就唔當係要避免呢啲行為嘅，即係呢個當年啲童趣。 唔係，而且垃圾蟲嗰時仲係歌噶嘛，認住呢只垃圾蟲啊嘛，係有得唱嘅。咁大家其實應該攞翻啲嘢出嚟。嗱，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咧，你記得嗰只有隻眼咧係。一個望住大家，嗱、啊、呢、這個亂拋垃圾，呢個人見人憎呢、這個啦。 八 十年代出現嘅嘛， 貼喺啲垃圾桶度嘅。 而呢個其實有嗰個心理學嘅根據嘅，呢、這個等於即係未有天眼時代嘅天眼， 即係會有人睇到你，一係俾人一係俾人鬧，一係俾人歧視，即係俾人投以怪嘅目光啦，就覺得你唔守公德，或者係一啲衛生督導員會罰你錢咁樣。 嗱、我諗如果呢個象徵咧，或者呢個亂抄垃圾人見人憎呢個咧，係放喺今時今日呢個影相去影到嘅自由行嘅旅客喺度，即係街頭大小二便咧，係更加有意義，因為嗰個相機本身就代表咗呢一個符號， 即係你會俾人知道啦，公之於世。 啊，公之於世。咁如果你覺得一樣嘢好自豪嘅時候，你唔需要好似環球交報覺得咁緊張咯。即係如果你覺得呢樣嘢係 代表中國人嘅自由豪萬低奔放或者不受約束嘅一面，值得歌頌咁咧，咁咪做咯，使乜嘅？ 就係使乜驚人影相？ 甚至環球時報都係自己登出嚟添，即係登出嚟歌頌一番添。 係啊， 即係外國做唔到嘅，或者外國人唔敢做，中國人做俾你睇。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我哋生活咗一個咩年代咧，就叫做是非黑白不分。即係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年代，指鹿為馬的年代，那些東西明明本身大家很清楚，因為我們不是說我們沒有經歷過這些，我們經歷過就是曾幾何時香港是污糟，人們隨街吐痰或者即係搞到條街好污糟，我哋係經歷過殖民地政府係好努力去做呢樣嘢，但係佢冇效法新加坡做一個好嚴厲嘅懲罰嘅措施，而我哋因為教育或者各方面，我哋成長咗，我哋去向呢、這個即係文明嘅社會接軌咗啦。但是今天回轉頭的時候，竟然大家好像完全忘記了這段歷史， 就是倒退了，因為倒退以來還是很多人居然說要包容啊，要當這些是文化差異啊，這樣我當年都知道的，當年殖民政府要做這些，我們不會說文化差異，那你說我 是啊，我們不會說這些， 我只知道我在自己的村都不扔垃圾，去到元朗我就扔，因為元朗不是我的嘛，條村扔就被人罵就是這樣，那你知衰的，其實你知衰的 好啊，那這些就是基本上呢大家都已經知啦，只不過問題就係因為喺一個是非顛倒嘅年代，指鹿為馬年代，我哋要花時間去同大家重温呢一課，係咪啊？好啦，去到近加近嘅，大家都完全記得，而且個經驗好慘痛嘅啫。香港沙士， 沙士啊，呢個沙士都係到依家嚟講，好多人想唔記得噶啦，已經即係已經係覺得係冇咗回事，但係實際上當年係受人慘冒嘅。 哇！你見嗰種恐怖化啦，銅鑼灣就真係好似好 grand 喎，即係試過一晚幾乎冇人。 係啊，啲酒樓餐室入到啲伙計，我記得當年喺嗰邊翻工。我都會叫多啲嘢食嘅，因為你生意太差啦，即係令到對方好受啲。 我行過喺譬如喺呢個灣仔嗰邊啦、哈巴斯蒂嗰邊啦、對出嗰邊咧，啲樓面啊、cap manager 啊，全部企曬出去外邊嘅，因為入邊嗰個冇客。 有時見到一台客已經係好即係舒口氣咁，自己都覺得有啲唔好意思啫，咁少人到，但都覺得幫襯下啦咁。 嗱，所以講到話咧，譬如話香港如果由於呢、這個自由行嘅大小而變為其他嘅衞生問題，而令到香港再次出現咧一啲好嚴重嘅衞生嘅問題咧。那個後果其實香港人不是想像不到的，這些是完全大家會預見到會想到的問題。舉個例子，譬如現在上面 HNN 那些問題，就由大家知道的，即是怎麼會來，不是香港來的嘛，深圳那邊過來的嘛，怎麼會不知道，知道嘛，只不過大家不想面對個現實，是因為一樣東西，是驚成日惊， 惊得罪佢哋啊！ 惊得罪佢哋， 或者佢哋人多势众啊！咁呢边又有传媒，又有左交，又有各种嘅 NGO 嚟帮，即系话要包容，要尊重文化差异，乜啦乜物，即系讲埋晒啲唔系人讲嘅说话，即系唔系正常人讲啊！佢哋当然系人啦。咁啊，发现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但系你发现佢哋喺闹市嗰度屙大小二便，或者喺嗰啲坑渠，即系嗰啲都市入边嘅名渠度屙，等经过太阳晒或者系雨水冲击冲，系会 有臭味，有臭味嘛，而且好簡單一樣嘅啦。即係你唔好講一樣嘢係咪會引成引致一個即係好嚴重嘅衞生問題。你自己行落條街都唔舒服啦，最簡單啫嘛，係嘛？啊，你自己都行落唔啱舒服。咁而家我已經開始咗一樣嘢啦，開始唔落旺角啦，真係。即係喺某啲時間，我今日嚟可能直情都唔想搭地鐵，係嘛？個原因就係咁樣啫嘛。好啦，其實呢樣嘢本身你係慢慢會翻嚟去諗，就係、是、喂以前唔係咁嘅。曾經何時我哋對好多問題其實我哋覺得個答案好易理解，就係吐痰係唔啱，大小便係唔啱。我唔係話冇人做，都有人做，但係你唔會攞到嗰樣嘢會上升成為一個你即係、就是、你自己身份認同的一個標誌嚟噶嘛？就係話，如果我大小二便，你話我就係你唔啱， 就唔啱你係發細。 唔係我哋唔係即係唔好咩個誤解，就唔係話哦一定即係全香港冇人一定冇人喺街度小便，或者冇人喺街度大便。我覺得一定有，但係佢唔會上升一樣嘢話，喂我做呢樣嘢道德上我係冇你唔可以差人坐，唔可以咁講噶嘛。 即使望一望佢都會閃閃縮縮，即 係走人啊即係你如果你哦、啊、你捉到我都覺得唔好意思啦，係咪啊？即係咁簡單啫嘛， 唔會話振振有詞，連嗰個黨報啊、國家傳媒都喺度幫啊嘛，唔會去到，所以我真係覺得係哭笑不得嗰啲荒謬感嘅。 係嗱，你定得盡呢個荒謬感咧，其實咧嗰個問題好易解決嘅，就係、是、咧，因為如果去到而家呢個地步咧，好多呢即係佢哋對呢批評嘅反應咧，實際上我已經可以講形容叫非理性。你只要稍為即係呢啲咁嘅新聞，如果即係成為國際傳媒新聞咧，人哋睇落去其實已經清晰，好清晰知道邊個誰是誰非。 佢即使可能係表面上都會順從下，即係覺得你哋值得可憐或者同情，但實際上都係可笑啦。 係啊， 一個大國居然係幫一班出去大小二便嘅國民辯護，你話係咪古今 古今即係未歷史上我都覺得都難以揾啊！ 即係等於以前英國統治香港嗰陣，叫啲中國人或者叫啲華人都搞好啲衞生，唔好搞咁。你唔見乾隆王或者清朝嘅皇帝就反對，唔好意思啊嘛，真係 係啊，所以。所以咧，即系今时今日咧，我哋大家可能对呢样嘢觉得好挫折感，好抖 frustrated。但系呢啲新闻咧，过十年、二十年咧，呢班人咧，会变成笑柄。 吓，啊呢个确系 吓，嗱，啲只要课长嘅眼光，因为佢哋喺不知不觉间咧，佢哋为一啲好荒谬嘅嘢，或者一啲极度错误嘅嘢去辩论，去维护。 有时我都好难明嘅，即系我都算系一个，即系虽然我情绪就唔系咁稳定，即系经常会闹人，但我都算系一个理智嘅。但我其实好难明点解佢哋会帮呢啲人辩论。 唔系，但系呢啲唔系太难明，因为咧点解咧？你去到一个阶段，你唔可以，即系你好惊你自己错嘅时候就会咁样。因为呢个正如买股票一样啫嘛，你即系可能你冇买，有好多人就因为。其实不是去到那个不是计较自己输赢的问题，而是说要自己证明自己是啱 的。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即是他们帮他搞开玩开民主中国论的，真的玩的，但他们当然认真。跟着就想着是帮他们有民主意识啊，维权意识，跟着就整个国家富强起来，跟着就香港就掹车边搞得一点，但是怎知道过了来那些中国人咁嘅样嘅，咁跟住佢嗰套民主中国论啊，咩中国复兴论就开始有问题，但系佢又唔够胆承认喎。你叫嗰班咁嘅周街屙屎嘅人去玩民主，去搞民主中国， 讲唔过去，但系你唔保住佢哋咧，咁你嗰套民主中国 就破产啦。咁唯有系死顶啦，揽住班屙屎屙尿嘅人。 所以即系头先我哋讲，我用一个比较简单嘅方法去概括啦，就系、今时今日嘅大中华论咧，系要为呢、這个即系中华民国共和国嘅国民喺街边大小二辩而辩论而辩护， 或者系讲衰啲嘅帮我哋问事 咯。系咯， 即系原本觉得佢哋过嚟应该系睇六四展览馆，去六四烛光晚会，跟住参加呢度嗰啲争普选嗰啲噶嘛，或者七一大游行都应该嚟参加，自由行都应该嚟。点知佢哋当然亦都有一部分嚟啊，大小部分嚟，但系大部分人居然做埋晒啲咁嘅嘢。 吓，我又要讲一样嘢，好即系好戆居，即系。A、B、C 到即係原本唔應該講，但係即係都要喺度講，因為而家實在太是非顛倒。就係我哋唔係話香港人冇大喺街頭大小二辯，我估計一定有， 一定有。 但係我問題，我唔會將呢樣嘢構成咗香港人身份認同嘅一個重要部分啊嘛。 我哋唔會為要辯護，亦都唔會覺得。 即係如果你喺第二個地方，你喺日本或者咧有香港人又做呢嘢，咁我哋係咪照屌佢咯？ 屌鬧佢，屌曬我哋架。 係啊， 你忍一陣啦，冇咁啊。 係啦，係咯，即係同一個道理嚟啫嘛。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因為去到而家，即係呢個情緒化嘅上升得太高啦。即係。你只要對佢有少少批評，你已經覺得係觸及到佢自己嘅自尊心。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咧，其實你睇到中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幾咁脆弱。 確係，我其實前嗰幾日我有啲驚訝嘅。 嗯， 即係你話香港， 你要動用到一張環球交報去為呢啲嘢辯護，你話即係一個幾大嘅歷史嘅笑話嚟。 因為有啲驚訝，我即係班香港班左交或者民主派嗰啲辯護啦，就有跡可尋啦。因為佢哋過去就真係好似買咗個民主中國股票咁樣，一路跌到變仙股都死攬。 唔係啊，而家係變負資產，負資產嚟㗎啦。 但係你共產黨， 即係佢仲攬住唔放唔 cut 咯，先 係啲共產黨啲黨報，一堂堂一個國家報紙為嗰啲咁嘅出國嗰啲醜，即係啲公民嘅醜行。嚟辯護，我覺得係好搞笑咁 啊！係啊，呢個 荒唐到我連我自己都唔出唔到聲講嘢。 呢個必然成為中國歷史上即係。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即係一個巨大嘅笑話嚟嘅，我哋即係可以拭目以待就得噶啦。OK， 好啦，嗱，如果你去到呢、這個即係嘅大家理解一樣嘢，就翻翻嚟去講翻嗰個社區組織去國際嗰樣嘢，嗰樣我本身我諗係。即係短期之內，佢必然有啲人會聽佢講，或者覺得好信服。 佢好多慘況嘅嘢會整出嚟，咁確係有好多慘況嘅。 確係有好多， 即係初嚟報道一定係慘嘅。 嚇！就正如你一啲身去美國或者加拿大嘅移民，都經歷過呢樣嘢嚇。除非你個即係條件比較好嘅嚇，否則你都經歷過呢樣嘢嚇。但係咧，長期嚟講咧，呢、這個必然咧，即係喺國際嘅。傳媒或者歷史上咧，必然係會揾到嗰個真相係點樣，必然會理解到香港人嗰個立場咯，嚇、即係成件事係同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清潔問題一樣嘅啫，嚇、因為每個國家都有佢移民或者係去吸納新移民或者新民移民不能融入個社會嘅具體問題喺度。佢只要對照翻嗰啲，佢哋一樣會知道。 即係佢只要科學咁睇，或者真係派幾個人嚟香港睇一睇，佢就好快就 都唔到。我覺得都唔係一定要去到咁具體㗎啦。你只要即係俾一啲統計或者一啲咩，佢哋就知道。大家點即係點解會即係我咁信心咧？你諗一樣嘢啊！聯合國個總部喺邊度啊？唔係即係人權喎，喺日內亞啊嘛。你想去入瑞士做移民，你睇下幾難啊！ 或者係瑞士想做一啲咁啊違反佢哋國民嘅嘢，就周街會有人鬧你。 如果你試喺瑞士，即係喺日內啊街頭大小二便，你睇下你個後果會點樣啊？如果去到美國更加嚴重，你可能性命不保。唔係講一定大小二便嘅問題，而係話當地嘅人如果睇唔順眼咧， 不背有一腳踢落嚟 嘅咩一槍射你，好呀！咁所以香港已經係一個好文明嘅社會，我哋即係不輕言用暴力嚇。咁但係你睇到連阿鄧達志都開始講話呢個要出民團隊， 我有時即係琴日之所以有啲精，即係有啲沮喪，係睇到我老同鄉都咁樣寫，連佢都忍唔住，真係難頂。 你睇下鄧達志佢有幾可講呢啲問題嘅，係嘛？即係下邊嗰班啊，連阿麥克嗰啲都講埋呢啲嘢，你諗下，即係嗰個。即係可以真係講叫群情洶湧啦嚇，咁而實上呢樣嘢本身咧，即係我喺呢度其實我係俾一個善意嘅中國係即係大中華派或者 即係你口中嘅所謂左膠啦。其實去到呢個階段咧，你係要保持清醒嘅，你唔可以為一啲不可能辯護嘅嘢去辯護咯。 要放棄的啦，同埋唔係都唔係要放棄，你要面對現實啦。即係過去做嘅嘢，佢嗰個階段係過咗噶啦。即係民主中國階段係民主中國階段係喺好老實講係喺胡耀邦、趙紫陽嗰個時期，真係有開明派或者改革派，同埋真係佢哋想做起碼做黨內民主，或者將中國嘅局面扭過嚟。但係呢嗰批人過咗啦，過咗你好難再期望有呢樣嘢發生。 唔係，甚至我覺得我都未去到頭先你講，我話如果你即係要係繼續持呢個立場，你不需要為呢班自由行的人在街邊去大小而辯，而去辯護或者不出聲。其實好似曾志豪咁樣，一樣寫個篇文啊嘛，咁可能寫得敷衍啲啦。咁但係問題，佢起碼都即係呢個樣嘢，佢都講到佢自即係係唔啱出嚟啊嘛。因為呢樣嘢根本係唔啱啊，根本係唔合法啊嘛。 無需要辯護， 唔需要辯護噶嘛。 你保持民主中國論冇所謂，你繼續去營救劉曉波，繼續譴責佢嗰啲鎮壓民權嗰啲嘢，但你唔好攬嗰啲咁嘅。 你唔需要攬呢樣嘢出嚟噶嘛。哇！而且我睇到而家係即係基本上呢個大小二辯嘅問題。是不是只在香港，即是好像在全世界都在發生緊。 點解 而即是很不幸地呢，即是這個節目竟然為這件事去花時間去講，你說你即是現在我處於一個什麼年代，即是一個什麼時代。 自己都 即是我都感到羞恥啦，真係，係咪？咁但係呢，我諗呢，即是成個嗰個殖民地嘅歷史呢，如果你從清潔運動這個呢，我覺得其實是你可以上升到是 ICAC 那個層面。 是啊，他是為香港做了很多的事先使到香港真的全面地現代化，即是每一個人意識都現代化了，即是我們很多華人的陋習，即是隨地吐痰，即是不是在自己條村或者自己那間樓的範圍，出了去就不管，跟住就亂咁理。 不是那些最簡單的那些功德心。 功德。咁嗰嘢唔理之後，咁啊，跟住就做事要俾紅包，要拉人情，咁嗰啲咁嘅嘢係妨礙嘅妨礙公義嘅，即係唔單止係妨礙效率，仲妨礙公義。咁嗰樣嘢我哋經過40年到嘅慢慢時間，慢慢改變咗。譬如話我哋以前嗰啲嚴刑峻法，覺得殺人犯要死，即使證據確鑿佢就要死，但係呢樣嘢經過英國政府好耐嘅教化，就覺得一方面係仁愛心啦，另外就係法治係永遠有機會是判錯的，所以就譬如話死刑嗰樣嘢廢除都經好長時間嘅，最先就係判死刑，跟住英女王赦免，跟住過一排先至廢除。咁喺經過咁艱難嘅時期，先令我哋嗰啲華人嘅思想係改變過嚟，就真係變成佢現代嘅華人。 唔係，但係要記住一樣嘢，佢始終唔係好似新加坡嘅李光耀咁啊，佢要好短時間之內令到你啲人必須要做呢樣嘢，連沖廁所嘅問題，連呢、這個即係、就是、我聽講當年好似禁止咧。就是口交，我唔記得係咪啊？ 好似 係，好似係啊， 唔 係 好興， 唔好記得。 問咗新加坡， 但係新加坡人啦。總之，啊，仲有一樣嘢，頭髮啊，係我最敏感呢樣嘢。 咪入境要剪頭髮？ 係啊，係啊，係啊。 我都好耐嘅記憶嚟。 好耐係， 即係可以阿飛咁樣投入去。 因為我有啲親戚咧，當然係做喺航空公司做嘅。有一次就講航空公司嗰、那個飛機出咗問題，即係有次嗰啲咩，即係嗰啲飛機失事啦。佢係特登即係要揾佢去新加坡。咁當其時我最急做一樣咩咧，就揾個湯碗吸住佢頭剪頭髮，咁先入得境。 我記得我哋當年30年代或者去到80年代初，都係留長頭髮。我以前啲頭髮去到呢度啊。 咁你諗下啦，即係當年就係可以唔使做呢樣嘢啊，唔使做啲咁戇居嘢，而做到。我哋喺80年代乾淨衞生，人人即係絕大部分嘅香港人都有一個公德心。咁呢個你諗下，今時今日我哋就一兩年間要自動斷送呢樣嘢， 好可悲嘅。呢、這個令我近呢幾日都有啲精神唔係幾好，或者係一來感冒，二來精神唔係幾好，就係即係會為呢啲咁嘅瑣碎嘅事情嚟煩惱或者辯護。咁另外就係睇到鄧達志篇文，令我好大嘅感觸嘅。即係連佢都話要呢個民團嚟執法咁，我都冇鼓勵呢樣嘢。 唔係咁個勇武嘅招牌可以鄧達志呢個品牌， 自己有啲慚愧。 我又未必咁悲觀嘅，即係大家如果意識到個問題，大家係 努力去諗方法，去點樣面對呢啲嘢咧？我諗個事情又未至於話即係大家諗得咁悲觀嘅。好啊，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